蝶眨几次眼睛，才学会飞行。夜空洒满了星星，但几颗会落地。我飞行，当你脆弱自己很靠近，爱听见呼吸。对不起，我却没抓紧你。